然而天，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冰雪知识微课堂将利用点滴时间敲黑板画重点，和您一块儿长知识，一起为2022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是由国家钢架雪车队的严文岗为您带来有关钢架雪车运动如何重返冬奥会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钢架雪车国家队的严文岗。 钢架雪车最早发源于瑞士圣莫里茨，第一次的钢架雪车比赛是1884年举行。1948年冬奥会之后，钢架雪车项目取消，直到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才重新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这个项目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速度与激情的项目，它最快每小时可达146公里每小时，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刺激，也会有很多人看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它头俯视的趴在前面，离地不过5厘米。曾经取消钢架雪车比赛也是因为太危险的原因，但是现在的钢架雪车是相对安全的，因为现在的赛道要比曾经的赛道简单了许多。钢架雪车在中国是一个空白，是一个零的开始。我是首批被选拔的钢架雪车运动员，2015年10月被选入，2015年12月份就到加拿大卡尔加里冰上的训练，可谓是第一次感受速度与激情。曾经我们刚训练的时候，磕碰都是在正常不过了，胳膊、髋、小腿、脚踝都会淤青，会把塑料皮儿剪一半，安上泡沫，就安在胳膊上作为护具。一路磕磕碰碰的走来，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现在也不再需要这些护具的保护了，更多的是专注滑行的技术和感觉，在比赛的时候可以达到最好的成绩。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